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每日。 今天2026年1月26日星期一， 这里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你感觉如何了啊，每日？ 每个人都要问我一次啊，真系。 系啦，就因为开麦之前你已经问咗呢个问题，我要重温一次，你感觉如何了啊？ 总之大家都知道啦，小型延期啊，真系咁啊。其实我有预佢会延期啊，佢之前话二月啊嘛，我俾咗佢28号，我再俾多一个月时间佢延期。如果佢延唔知会一个月咧，我仲 OK 嘅。 我觉得唔知，我倒一罐可乐，我觉得肯定唔知。 唔止我咪收工翻去咯，真系。 冇咁你点啫？可以你得三个月时间啫嘛，你签证你免签证系。 最极限可以改机票多一个月嘅。 唔系预咗嘅，其实嗱系啊，佢有好多宣传问题就系、是，喂你又未有 trailer， 乜嘢都未，即系真正嘅实际 trailer。喂讲真，如果套片二月上嘅时候啊，你呢个时候啊，就算唔播头十分钟啊，你至少有啲实际 trailer， 而家乜都未有。 啊，即系。但是我订机票的时候是讲旧年的事情嘛，大佬。你不是二月上我就二月订机票嘛，大佬。总之就是他说延期，而且有到二月中才说你听延到几时。就是根据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应该是纯粹就是因为他想尽量去赶。我见到那些制作人员相关那些在 Twitter 都大紧救命，就是他们现在在加班地狱中。咁我知道动画本身就係灵活蟹公船嚟嘅，呢个另计啦，但係佢哋嘅咁样加加班就係想尽量去赶返个原本讲个二月啦，咁而家好明显二月一定搞唔掂㗎啦，咁佢 慢拆尽啦，整形嘅。 咁应该係原本个期已经係太赶，所以搞出嚟嘅。咁佢唯有就係尽量迟之先去公布，即係如果赶得切咁咪唔使延囉。即系咁，当然而家好明显就一定要延噶啦，真系争几多？咁点解要二月中先咧？就系、是、到时可能会比较清楚啲，到底要延几多会比较合理？即系话唔定佢即系佢讲一次嘅话，话唔定佢只系延一两个礼拜，咁亦都可以调翻转，就系、是、到时先话，哦唔好意思，大爆炸，下年啦，有机会嘅，真系冇讲笑，有人咁样讲啊，但系我觉得比较正常嘅咧，就是、当初预都系咁样预嘅，都系预佢可能会延一月到两个礼拜左右。因为如果纯粹系工期唔够啊，话差少少嗰啲啊，即系赶唔切，觉得自己赶一次，但系最后都赶唔切嗰种咧，就唔会差好远嘅。但系如果系中间出咗咩状况，有啲咩爆炸嘢出现咗，即系话如果中间突然间有啲原画搞唔掉，重新嚟过啊，或者系嗰啲下边批出去嗰啲做动画嗰啲，同你讲两手一摊，同你讲搞唔捻掂嗰啲嘅话咧。咁你就唔係一两个礼拜嘅事嚟㗎啦，嗰啲就可以断月计㗎啦，所以要睇佢咩。但係既然佢好似个样子就想拖到最后一刻的话呢，就比较唔似係后者而係前者。咁我暂时仲係审慎乐观嘅，就仲係咁啊。有啲 friend 就係、是、个机票係唔係好似咁大弹性嘅话，就收咗工囉，已经咁啊，下次再嚟㗎啦。 我就唔紧要嘅。唉，你祝你好运啦、 啊！香港就冇所谓啦，香港张机票咁平， 而家香港都系上噶啦，睇个样都。 但系我哋英国呢边真系上都好捻麻烦，唉，总之就系、是、各种麻鸠化，最惨系你唔系第一场播就已经有可能俾人掠他嘅话先大镬啊嘛。 咁你要问呢个问题，我唔理嘅，反正因为我又唔多留意。 总之就系惨啊，一个字惨，一次几样嘢惨，真系。 好啦，咁讲下啲新翻先啦。首先就系出大量嘅大时代丽塔嘅 FX 战士九流美动画化，简单个就系美少女加外汇炒啊外汇炒卖 个九流美个九字系韭菜嘅九字咯。 系啦，咁就简单就系一个少女为咗还债就走去炒外汇，我希望还翻2000万债。 即系佢仲要唔系我哋正常买卖外汇，系炒。段倍计嘅杠杆，佢入边讲我唔记得系50定100啊，我即系个杠杆50倍啫嘛，好小事啫，好小事啊嘛，已经50倍杠杆啊，小姐，因为佢外汇嘅差距其实唔系好升跌啊，唔系好多啫嘛，就算我而家我哋嗰杠杆， 就算狂跌啊，或跌嘅其实 跌到40几，其实都系10% 唔到啫嘛， 好少咋，系啊，其实好仲话就好少嘅啫，实际上你啲人话你买几多日元啊，哇！买得几多 啊？ 大佬，你除非你买就咩过亿嘅啫，唔系其实差距可能得嗰几百蚊嘅咋，几十蚊就唔制。 啊，但故事入面讲佢炒 FX 啊，主要系讲紧系断倍、十倍甚至上百倍嘅杠杆，即系正常。譬如佢跌咗一毫子，咁咪一毫子咯，唔到噶啫嘛。但系佢可能炒一百倍嘅话咧，就差十蚊噶啦。即系咁样去提高个杠杆，当然要比息啊嗰啲嘢，咁样大上大落啦。虽然我调翻转讲，以前就会系咁嘅，呢个世代你要炒 N 倍嘅，唔使炒外汇啊。虽然佢都有炒其他嘢嘅，咁样啦。总之一个咁样炒炒作作。而最神奇或者恐怖的地方就系租售入边都有睇到啦。漫画最紧要系咩啊？真实感。阿林边老伴讲先讲啊嘛。佢个作者系真系走嚟炒，我哋经常都提到呢种嘢，其实都提咗几次噶啦。 我都黐线。 佢系输多赢少嘅，我印象中啊，定系佢输钱先讲，赢钱唔讲啦，应该系嘅。但系佢睇佢系坚系输咗嘅，但系就限于佢个版税部分咯，即系应该系啦，我唔系好 sure 啊。总之喺佢个款都经常就话听我又输咗几多钱啦。 正正咁讲啦，如果佢赢 Q 咗，仲画咩漫画？就系因为输咗先画漫画还债啊嘛。 啊，即系呢套嘢基本上我睇过几时下海嘅啫。 唉，就咁就女主角就系铃木爱奈，咁呢个唔理佢啦，反正艾娜就好。跟住咧就系啲旧约翻炒嘅，首先就龙珠两个消息，首第一个就系佢又重拍比鲁斯版啦，剧场版比鲁斯超比鲁斯，咁就唔理佢啦。呢个重 reboot 呢个重拍嘅版本就呢、這个就系电视版嚟嘅，就系、是、龙珠超银河巡逻篇，咁就。知应该咧就系、是、漫画里面画紧画到一半啊，要三名走，要老师走咗嘅部分嚟嘅。咁、我就唔知佢点样改编啦呢段嘢，因为其实咧、你讲真，你将呢个部分执翻正，佢其实唔难嘅。讲真，以动画咁编剧嚟讲，你执到一个完整故仔。 而且龙珠嘅故好多都系动画组自己搞出嚟嘅嘛， 同埋最紧就系鸟山老师鸟山明老师嘅功力从来都唔系喺佢编剧上面，而系佢嘅分镜上面噶嘛。 你都系嘅，佢啲故事其实都几普通啊。 故事佢故事好交流嘅，佢系厉害在于佢分镜。你睇佢帮龙珠超画嗰啲分镜员，我同埋佢俾个画师风太郎咁样嗰啲意见。喂，佢嗰啲功力就系佢分镜佢设计上面。故事佢一般啫嘛，咁如果动画组佢有本事嘅话，佢真系可以净系帮佢度翻个故仔出嚟嘅搞掂嘅，所以我唔担心，同埋起码有个原案啊嘛，你起码就有一个囊喺度，咁佢差极都只系帮佢执个尾啫嘛。 调翻转之后，我哋讲咗好多次啦，除咗少数标明系阿鸟山明自己做编剧嘅之外，龙珠嘅剧场版都系动画组搞出嚟的。 系啦，只不过鸟山明帮佢叫做咩啊？有啲佢觉得唔满意，执翻少少，改下少少咁叫。变咗做佢版本啫嘛，唔系好多嘢都系电视版逆流噶， 啊，所以就应该唔系问题嘅咁样啦， 唔系啦，冇问题啦。好啦，跟住咧就之前讲过嘅 Avas 纪念作就短篇动画，咁咧就好似几分钟动画嚟嘅，咁主角就明日香就知道呢样嘢啫。 啊，咁啊 Avas 仲有一单咧就其实都几耐之前讲紧噶啦，即系旧年暑假的时候嘅事嚟噶，我记得系、就Avas 嗰个三十周年呢，啱啱嗰个短片都系三十周年个纪念作嚟噶啦，三十周年佢搞咗个嗰啲征途活动啊，即系咁啊，然后得咗一个就一大惨人就话佢系咪用 AI 噶乜乜七七，咁佢而家Pixel 嗰边咧就正式就出咗个叫做官方宣布啦，咁就话佢哋听就系、是、我哋已经系详细地检查过，肯定呢嚿嘢唔系用 AI 的，因为其实调翻转，如果你真真正正系画出嚟嘅话咧，你有太多嘅资料系可以证明你系画出嚟嘅，咁。因为我觉得譬如你作画嗰阵时个过程啊、流程嘅 layout 后嗰啲啊，同埋顺便警告各位试图用 AI 去扮真人手绘的。的确而家系可以用 AI 去倒推翻一张原画或者试稿嗰类型嘅图，但系你个图层嗰啲嘢系呃唔到人嘅，唔好尝试咁样做。你只要公开出嚟，100% 会俾人督穿，督得更加穿添。你唔讲，你净系攞张图出嚟，我死都唔攞个中间图出嚟，你都仲可以悬而不决。虽然大家都心照噶啦，但系如果你一攞出嚟嘅话咧，全世界都知道你一定系假嘅。目前为止所有 AI 生成的所谓中间图只能够叫做是观赏用的啫，等于你见了一张原画，个原画是没错，你可以生成到啲动画嗰啲原画，嗰种四色稿啊嗰啲嘢你可以生成到出嚟，但是中间的过程你是生成不到出嚟，最少目前为止是未得的。 咁啊，所以Pixel 嗰边应该系睇咗类似咁嘅资料，因为呢啲系通常都唔公开嘅，公开咗啊话有机会你就系冒充佢本嘅，就可以俾人冒充到噶啦嘛，所以通常都唔会公开呢啲嘢。佢系睇完呢啲嘢之后确认呢嚿嘢唔系用 AI 生成 ，OK？ 啲猎毛嘅可以收收皮先。 好啦，跟住咧就另一个又系啲几几廿周年嘅，甚至咧就系啦，之前宣布讲过噶，传咗就最跟进报道嘅，就系机动警察 Patrolliba 2ZY。咁就全三张劇場就5月15日公开。咁呢一部据访问就话本佢之前高田明美啦伊藤和典同埋继承正美三个就走去睇2015年嗰个 New Generation。睇完之后话呢个唔系 Patrolliba。佢结果就佢哋只拍搵制作公司佢只拍重新拍过。不过今次呢就唔系今次导演就唔系阿井守。因为之前其实佢几个都唔系好满意阿井守嘅个人风格嘅。咁今次就唔揾佢，就自己搞掂，都冇所谓啦。讲真，你有翻嗰个原窝班底，我又唔系担心呢个问题。 因为其实当年都已经讲紧噶啦，虽然阿井守同埋机动警察都系大家识佢或者系最知名嘅，的确系呢个组合。但系当年就已经讲紧阿井守其实系魔改咗机动警察噶嘛，即系所以佢而家就整个佢自己嘅版本出嚟，咁好正常嘅事嚟嘅。 因为当时因为佢访问讲过嘅，即系我认为啦，最经典嘅 Patrolliba 一剧场版咧，那个范长英一咧，原本阿井守希望话呢个系一个假角色嚟嘅，即系唔存在嘅呢个人系，但系结果佢推翻咗意见，同埋佢几个写咗啲意见俾佢阿井守，屌抌咗垃圾桶，咁就呢、这个嗱咁顺便讲埋啦，女主角又系红到爆，上班雪米莉又系佢，即系讲今日系今日佢出烟雨啊！其实都信得过嘅，又系啲我啲熟悉嘅名字，即系其实又系 Patrolliba 嘅老班底，咁就唔使太担心嘅。好啦，顺便讲埋啦，继超空我传之后，真阿 Kito 传公开咗啦，咁就又系又搞咩全国传媒演唱会展览会啦，睇呢个就又到时有机会先去睇啦。我对阿 Kito 冇乜兴趣嘅。好，讲完啲乜几廿周年嘅展之后，我哋讲下。之前我噏过嘅傅利连抬头，傅利连而家上咗啦。咁之前我讲过就系傅利连抬头毛咧，嗰、那个恶哥个头嗰个画面咧，好啦，官方话俾知，嗱，动画系咁画嘅， 应该系咁样画嘅， 系啦。咁就示范一次，画咗个傅利连抬头个样，咁大家比较一下。 虽然我都觉得佢官方画嗰个都有少少怪怪地啊，不过大家明嘅二次元美少女啦，其实一转角度咧系好麻烦嘅事嚟，系好容易出问题嘅。咁其实官方俾你睇系。 这个算好啦，佢就系佢呢张图咧，系叫稍微抬头，一个抬得更高嗰个，我第一反应就 系 小 B 啊，发生漫画式抬头啊，即系见到个鼻一个圆位嗰种啊，哦，斯诺比抬头啊， 呢个亦都关咗好耐好耐之前，不一个疑问噶咋，点解日本动画嘅角色个下巴都咁大嘅？即系其实就好简单啫，因为为咗令到佢擘大个口嗰阵时候，个下巴唔使重新画过。即系佢擘大个口嗰时候，理论上个下巴要向下喐噶嘛，但系佢只要下巴足够地大咧，佢个擘啊口都仲有足够嘅位置去容纳佢放大咗嗰个口，所以日本动画系从来个下巴都系特别大，比标准都要大，所以佢一旦恶高头咧就会好怪，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就唔系纯粹嗰个位置，之前我哋都讲嗰时候都分析过，唔系纯粹嗰位人嘅画工问题。当然佢画工都唔系好，但系呢个系 呢系有时啲传统技术问题啫，呢系我冇所谓嘅。 就系因为你整大咗个下巴之后，所以佢一旦恶高咗个下巴就会好怪，尤其是啲如果你下巴本身系尖尖地嗰啲咧，你一喐嗰时候圆氹朵会变成总之就系各种怪咯，咁系好正常嘅事，所以你见好少咁样嘅角度咁样啦。 好啊，跟住咧就系一单合作消息嘅， 业界 系啦，业界消息就 MAPPA 同 Netflix 合作，咁就将部分新作交俾 Netflix 播。我嘅反应就系该会咯，依间嘢已经够冷门噶啦，仲要加埋 Netflix， 哇，正咯，左到爆炸，平权到爆。 我睇法系调翻转嘅，因为MAPPA 本身个调子就系高冷片，我哋好乱多年前，真系好多年前咯，我唔记得咗系 Uli on Ice 嗰阵定几时讲，我讲好几次噶啦，呢档嘢咧系唔冷门唔做嘅，系。真系佢唔系佢咁啱得咁巧，只能做冷门嘢，而系佢真系挑呢啲嚟去做。咁呢、這个 偶尔博中咗系 佢好彩咯。Uli on Ice 咪少咗， 又偶尔博中一套，第二系佢好彩咯。即系话 Uli on Ice 啊，狂赌啊嗰啲， 但系搏唔中嘅咩猎兽神兵啊、二手魔刀啲成日有啦，佢搏唔中嘅嘢，你估少咩？ 所以佢同 Netflix 合作，其实老实讲，你与其话合作咧，佢搵咩战略合作伙伴，基本上你可以视为全面收购嘅前一步嚟噶啦。即系正常发展落去咧，我相信 Netflix 会用某种程度上去立佢、收佢、收佢落去，会系老任嗰种第二方提携，即系佢立部分资本落去。定是真的全面子公司化，我不肯定，因为 Netflix 好像没有这样的潜力的，即是成间收收归己有啊， 也很必要， 而且 要孭埋啲古灵精怪税，不如索性合作算数啦，你有嘢搞唔去无谓啦。 但他可能会更加提高他的股本啊，嗰类嘢，令到他可以对他有更多的掌控或者是优先权咯，你咁样理解啦。因为咩，譬如佢系一间独立嘅动画公司嘅话，佢可能佢可以再接其他嘢啊，成嗰啲嘢未必空到期俾 Netflix 啊嘛。因为你望得出嘅 Netflix 系真系好 Q 中意 MAPPA， 佢嗰种调子系非常之合适嘅两者，即系咩左唔左嗰啲，我唔同你讲呢啲嘢，但系佢中意高冷片呢样嘢。即系佢都中意 production IG 嘅，但系佢唔可能食咗 production IG 落去嘛？ 因为太大啦，大佬佢 IG planning 嗰个， 佢自己本身脉络大，但系 MAPPA 个 size 又细，做嘅调性又完全符合佢，所以佢系食佢食咗佢落去咧，系完全可以嘅。咁所以佢而家咁样去增强合作啦，咁我觉得应该系好合理嘅事嘅。下一步就将会再系子公司化。想就应该是会想的，除非有些什么问题，因为我之前讲没前例嘛，可能他入面内部有些东西的规矩不给了，但是这个很正常的事，真的就算不是这样做他都是会变成半间子公司的样子的。 好了，跟着就是游戏 游戏消 息，明日 这个礼拜最多人了， 不关我事，反正没玩， 我都没玩也都不会玩。我之前讲过中国制的游戏的几分几弹都是会跟住嗱，先讲我唔系话佢终于濑嘢啦，所以出嚟出讲出嚟，但系因为个嘢都 OK， 但我哋好耐之前一路都讲紧 online game 的时候都睇过，对 online game 嚟讲最恶性嘅笔就系同钱有关嘅笔，所有同钱有关嘅笔系会严重过所有嘅笔，因为真系可以搞死间公司。呢次仲要计楞到另一个恶名昭彰的 PayPal， 不过今次 PayPal 基本上系完全系受害者嚟嘅，咁啊。咁咩事呢，就係、是我知佢有变游戏有非恋常之多各种各样嘅嘢，但係啲游戏嗰啲叫做你鍾意玩唔鍾意玩个性质如何，因为明日方舟呢隻 game 呢，或者呢档嘢本身英国啊呢档嘢本身呢都系同啤啤游戏似嘅，都系鍾意高冷片嘅，佢玩到咁多人玩呢已经系叻㗎啦，佢人气系会差过其他嗰啲中国嗰啲出名嗰啲二次游戏一截嘅。但是他那个调子是会特别是有赞人喜欢用他的。我之前讲有一次都有提过他的玩家是特别地。我说喜欢又不是，总之是真的喜欢那些高冷片的东西的、所以他做的游戏几咁难都好，即有些人会吐槽他说哇这 game 好难啊成。其实同另一方面都有人说喂大佬你的教学啊新手教学不用教到那么仔细的，我不是白痴，是会出现这样两极化的。因为他的玩家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偏的玩家的。不过这个不是问题、这些纯粹是调性问题。他讲的喜欢迷语人讲半日都不讲不到半个故事出来，或者你的游戏的本身你的基建、那些很麻烦的东西是一些游戏的缺点来的，但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你最终可以说他的调性来的。但是他搞钱方面就绝对是问题了。我不是很肯定到底他的具体是怎样，他的 UID 的问题就几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每个玩家都有一个、不重复的 ID， 通常都好全场差，每个玩家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ID， 哪怕你删 game 重装都会有个新的给你的、所以、理论上 UID 是真的绝对代表着某一个账号的。问题就是现在他会重复地派 UID， 哇， 有推测，这个推测来的，推测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客户端，不同的客户端有机会会出现同一个 UID， 然后这个 UID 还是用于支付的，这就大乱了。即是说呢，譬如我 UID 是001，我都等于设备一架就叫001算了，杰特的002我就这样计了，正常就这样的嘛，我然后001给钱，001、收到道具，正常这样的嘛。但是他因为这样有机会重复的话呢，就是有机会另一个人都是 UID 都是001， 佢会分配咗个一样嘅 UID 出嚟，结果就系 PayPal 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系连结的时候，我俾钱，佢攞到有道具，或者调翻转，又或者系佢买嘢扣我钱，出现个咁样嘅情况，呢、这个问题严重过非恋上之多嘅问题，所以就几大镬下，即系都系嗰句关钱事嘅问题，永远系最严重嘅问题嚟嘅。相对嚟讲有流传啦，呢、这个流传真我有少少怀疑系真实性嘅，咁啊估且听且说啦。因为我哋之前有提过，唔记得边只啊，即系又系大陆嘅游戏啊，好似烧咗啲钱先，烧咗啲钱先。删游戏的时候顺手递归删除埋佢个根目录，如果你系 C drive 化妆嘅话，就成个 C drive 同你删鸠咗去。有人咁样流传，佢又出现咁嘅状况，但系我查醒我之后。应该纯粹是要么是误会，要么是恶意的留言来的，我暂时不见有很明显，因为你这类东西如果出错的话，第一一定会讲，个个都会讲的，而且不止一个半个，但是我暂时见有很多人提到，一个半个提到比较似是要么交错了，要么特登恶意的。那 现在情况怎样？现在他的搞法是 他哥退钱， 退钱停 PayPal 这样吗？ 停 PayPal 咯，即系如果你搞唔掂，佢咪同你人工介入咯。喂，大佬呢啲嘢真系关钱事，从来都系最大国噶嘛。 不过好久冇玩。 即系所以话呢啲嘢，即系我只能讲，好明显讲出嚟冇做检查啦。因为呢啲嘢咧，你就算系所谓嘅封测，你都测唔到噶。因为你真系要正正经经有钱嘅流程，你先会知道噶嘛。咁啊，我只能讲佢哋唔够小心咯，冇得讲噶呢啲嘢。 要舐嘢嘅，始终都系会舐嘢，墨菲定律嘅。系啊，真系噶，业界上面，当你嗰件事系会濑嘢嘅话咧，就系濑最劲嗰镬噶嘛。墨菲定律嘅教，墨菲定律嘅教导。好啦，跟住咧就 系、是、又系我哋 Ubisoft， 又系 Ubi 啊！屌佢老味。 即系咁佢 咁咧，要 佢而家又嚟大镬嘢啊嘛。 咁反正唔紧要啦，反正佢最值钱嗰啲 IP 掉出去咯。咁而家留翻剩翻嗰啲死剩种，咁咪 cut 铲一铲。包括咗咩？波斯王子啊，嗰啲六只游戏铲咗，七个专案延期，两个工作室收皮。哇！你咪执咗佢咯，间公司。 有传闻啊，虽然传闻嗰个咧就唔系 low body 啊，有名有姓有躲嘅，即系我哋成日都提到前部署嗰条友仔啊，成日出嚟几夹夹嗰条咧，佢就走去爆料，根据佢所认知嗱。我是讲嘅处嘅传闻，佢都系根据听翻嚟嘅啫，所以就且听且说啦，都系。咁就系波斯王子嗰个重制版，点解会成个俾人 cancel 咧？就唔纯粹系因为个架构重组，而系因为佢哋俾印度 Ubi 嗰边去开发，即系印度 IT 佬咧。我只能讲避得就应该要避啊！真系最好避开佢哋，佢哋系大卵镬过中国人嘅，好认真。即系中国 IT 狗咧，即系老实讲都算几尽责噶啦。即系佢虽然中意抄嘢，但系相对嚟讲，佢唔会整嚿纸俾你。啱啱嗰啲笔都只能算系无心之失嚟嘅啫，但系印度佬整出嚟嗰啲有嘢咧，真系可以俾劈嘢嚟俾你噶。咁啊，传闻咗就因为咁样，印度嗰边炒镬，然后其他人去接手，发现救唔捻到，冇得救，所以成个砍掉重练。当然啦，亦都可能系因为佢重组嗰阵时，既然都要斩一斩噶啦，呢嚿嘢梗系优先斩咗佢啦，咁样啦吓。咁佢然后 Ubi 就要将佢重新拆做五个部门啦，咁啊。然后呢个重组消息一出现之后咧，就又再跌咗40%，都几系嘢嘅，跌剩4欧元。但系唔好忘记佢最高峰嗰阵时系80几欧元嘅，即系呢几年间，应该系5年间， 都系个 死嘅，都系嗰句， 执食咗佢啦。要俾咁死不足惜，死又句死不足惜，又死如果时间减弱，我成日讲呢句说话啦。要俾咁閪公司，屌！啲法国佬就冇嘢噶啦，好跟住 咁啊，都系我哋嘅 Steam 啦，咁啊，一个冇好高调咁讲，但系几实用嘅功能嚟啊，就系咧，佢入边有送 game 俾人嘅嘢功能噶嘛，亦都可以成个游戏包咁重滚包咁送俾人噶嘛，咁但系咧，有时你重滚包就一定会做到嘅问题就系咁啱已经有只 game 已经有啦，如果你系自己买嘅话咧，佢会扣翻你个钱嘅。咁但系如果系送俾人咧，之前系照送嘅，佢会有 double， 即系譬如我已经有呢个人龙，咁然后你送个人龙套装俾我，咁佢就我就会有两个人龙一啦，就会出现咁嘅情况。跟住而家佢就话，佢如果检测到你收件嗰件系已经有个同款包入边嘅其中一部分游戏嘅话咧，佢就会扣翻我个钱嘅。 咁啊， 得证啦，呢啲虽然系好，虽然少少事，但得证啦。 啊，即系佢嗱，先讲啦，佢之前佢都冇食咗你嘅，佢只不过系你会得物无所用，你攞住两个，经常系出现就系掟上去啲 SN 就送 game 咯。即系咁，我又揸住两只都冇用噶啦。咁但系佢就攞嚟送，咁而家就系唔使搞咁多嘢啦。佢直情平俾你，唔使搞啦。咁啊，当然啦，会首先一定系一样，你嗰个收件嗰个要公开自己游戏库，因为有啲人唔公开嘅，公开自己嘅游戏库，咁你先可以检测到有冇，咁然后先可以去送俾佢，去扣钱。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你唔公开游戏库，就算你入边有都好啦，佢都系照送多一个俾你，咁你会好似以前咁嘅情况咯，咁样。咁啊，然后你送咗个 L game packing 俾个 friend， 然后发现一毫子都唔使俾，因为对方已经有齐。有嘅，有嘅，我都系嗰句，我有个 friend 咧，系真系只要系芒果派对，即系一个台湾嘅代理呢啲 L game 嘅公司啦，只要系芒果派对出嘅 game， 佢全部都买咗，所以你送个芒果派对嘅 pack 俾佢咧，系零蚊，真系有咩人噶？我系我咩 friend 咧？真系算系得证嚟嘅。咁啊，另一个都系 Steam 嘅政策嘅改变，算系好事啦。系咪得证就有啲人可能会唔系好中意嘅，因为成日都讲一样嘅，就系 AI 问题。之前 Steam 系 AI 嗰个系零计噶嘛，咁而家佢就将佢分成咗两种，一个咧就是生成素材嘅，一个咧系即时运算。简单讲就系前者就系我哋一般认知嗰啲，即系用 AI 将张图出嚟，又或者系用 AI 将个剧本出嚟，又或者系你啲音乐啊嗰啲嘢，总之好多嘢都可以用 AI 将出嚟啦。咁你就要申报呢嚿嘢系有用 AI 生成嘅。咁之前一路都咁样嘅。咁但系仲有另一种咧，而家呢个喺以前旧嗰个咧，都系要用同一个你唔揿落去睇详细，你睇唔到佢啱乜嘢嘅。AI 生成方式就系入边嘅内容即时生成，譬如。讲咗好耐噶啦，老王之前嗰种啊，譬如嗰啲NPC 之间嘅对话，用 AI 即时将出嚟，咁咧就唔会系嚟去嗰两三句，咁就呢一种以前系会同前者系捞埋一齐嘅，而家系将佢分开咗两种，咁啊因为后者嘅接受度应该系比较高嘅，虽然我都始终觉得有少少双标啊，不过算啦，咁样分得开啲嘅，咁系好事嚟嘅，因为后者系新嘅应用方法嚟噶，唔会取代咗任何嘢。之前嘅有一部分人系唔中意 AI， 就系话佢会取代啲画师啊、声优啊、音乐人啊嗰啲嘅工作啊嘛，但系后者系唔会。就算是剧本家都不会取消，不会影响到他，有个好影响话你听咁就系咁啊。呢个系一个有几有用，最我觉得最喺 AI 喺游戏入边，现在入边最无害亦都最突破性嘅应用系呢样嘅类啦。咁佢将佢分开翻两种合理嘅。咁啊，唔止系咁样嘅，仲有其他嗰类嘅，譬如嗰啲AI 生成嘅 NPC 啊，即系个 NPC 嘅资料啊或者行动啊嗰啲嘢都系 AI 生成，嗰啲嘢都会算系后者嚟嘅。咁样将佢分开两种，好事嚟嘅。 好事，即系分开讲清，又要讲清楚，讲明唔算整蛊，都系嗰句 啊。咁啊，跟住就系一个跟进啦。我哋上唔知上个礼拜前个礼拜讲咗啦，中层嗰部分，因为某个国家嘅警告，原本打算将所有都一齐和谐，咁啊，然后俾人屌，然之后就话唔做啦。咁你唔会因为咁样相关国家就会放过佢啊嘛？嗰阵时估下，而家知道啦，应该系德国， 啱啊， 系德国啊， 好合理 啊，德国佬。算啦算啦，唔讲佢啦。咁总之佢原因就系特地地方。就只会是因为他后面就讲，又只会在原本就是想着 全球统一，他就说他后面就说不了，只有某个特定他哪个国家警告我，就是哪个国家改咯。现在就是知道是德国要改的。另一个应该不关他引发之变的事，但也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越南的咕咕批将他东层接落了架，应该都是类似原因的了。总之他就都之前讲过了，落架落架咯，就是就是这么回事，保持他的咸湿的情况。咁啊，大家明嘅呢啲嘢，呢、這个应该系会好啲嘅，因为你跨境改区系会有方法去做，但系你官方和谐咗，你真系要拆包去改呢啲嘢就好捻麻烦，唔系话唔可能，但系难咯。即系我谂翻喺当年，真系好当年啦 ，R O 个牧师由会露内裤变成着安全裤，我系有段好长嘅时间系。用个剥去改翻咗佢，改翻之前嘅、一样类似咁嘅情况，你系可以做到啊！理论上只要佢存在资料喺入边，但系难麻烦，尤其是手机 app 又冇以前电脑嘅程式咁样，总之就系悬空之道啦。之前一路啲人估系中国啊嘛，其实唔系咯， 即系虽然我都估错，我估韩国一样啦，咁都系真空中有现啦，要屌啊屌嗰边啦。不过德国佬系唔会理你嘅呢啲嘢。 一个得有个德国佬嚟噶嘛？好似我有话，我今日闹完德国，闹完法国，闹完印度，屌，我逐个个国家闹，唔系太好啊嘛。不过算啦，唔理佢。好，讲下啲古灵精怪新闻先啦。首先就系、是。又是我哋本周的老麦啦，今次就找了小野贤尊拍广告，是拍啊，不是做旁拍啊，就找他拍广告拜会无霸的。咁就广告就上网自己睇啦。咁都系嗰句啦，老麦啲广告呢就真系个个拜新花样嘅、一路讲唔停㗎啦。 仲有呢个阿可笔嗰个MV 啦，即系我再重申一次啊，佢唔系淨系我之前有讲过老人院㗎嘛，但系佢其实唔系淨系打老人㗎。虽然你可以话而家仲听 vocal line 嘅，应该都唔可以叫做后生噶啦，但系有后生听啊，屌啦，声冇咁啦。总之，佢系老中青都杀晒嘅，不过系会入阿杰特法啊啲，通常都系啲老人院时间啦，咁解嘅啫，咁样啦。 咁就仲系新嘢，我哋唔识啫。屌，你走嗰个唔通你识？DQ 我冇包。好啊，系啦，佢今日我即刻睇睇啦，睇下佢新花样啦。今次揾咗咩啊？死咗嗰度唔知嗰度当年八十年代好有名嘅针一套不良少年漫画又揾咗做宣传，哇整你废，你仲要可唔可以啲咁冷门嘅嘢啊大佬，跟住又有揾咗蜡笔小新啊院长，即系哇即系个个系摆啲新花样出，搞到净我净系讲老，我即系每个礼拜净系讲老麦都起码讲五分钟至少。 咁啊咁啊好啦，跟住我都系跟进嚟嘅。 波罗拉啦， 咁就跟进翻都几耐之前讲过啊，所以嘅新嘢就睇一睇啦。就系之前好啦，佢又喺度告个黑粉，咁跟住同一时间佢系告呢个版权相关嘅问题。嗰阵时我解读咧就系、是、佢系用呢个简单啲嘅方法去告佢入啲。咁而家佢达成咗和解，又有少少详情都出咗嚟。咁我发现就系、是、原来唔系，佢真系侵权嘅。因为佢其中一部分咧，除咗因为啲诽谤啊、中伤呢啲黑粉成日做嘅嘢之外咧，仲会伪造佢入边嘅人嘅签名，佢有啲签有啲亲签嗰啲卡啊，或者啲精品啊嗰啲嘢噶嘛，佢系伪造佢嘅签名，仲会喺啲拍卖平台啲度卖佢啲老番嘢。哦，咁呢啲就坚系老番嚟噶咯，咁就唔系话方便嘅方法去告佢。咁啊，总之佢而家达成咗和解，咁所谓嘅和解其实就系投降输一半。是不是一半都是有问题啊，因为他没有讲过几多钱，通常这些都是保卫协议的啦。咁总之就是输少啲咁解啫，不是高到入咗去嘅，因为他之前嗰啲诽谤啊嗰啲嘢，同或者甚至是版权相关嗰啲嘢咧，都是民事嚟嘅。你真的要打到底，确实费事，亦都唔一定是真的攞咗钱嘅。咁你达成个和解去攞一嚿，去你真的落袋到落袋嘅钱，最少没收他的所得啦，这个犯罪所得。赔一嚿佢赔一喐嘅钱，好过你打到落底，花咗大嚿钱之后赔个天价。 赔唔喐我屌我坐监咯。 然后佢都系赔唔出噶咯。 但系蚀晒律师费啊 ，kick 卡嘢喎。 系啊，所以两边都系嘅，咁对方嚟讲就系唔使老婆咯，可能唔使老婆，你只系赔一嚿钱，咁啊唔使入唔使坐唔使剩，咁都系冇咁伤嘅，咁啊两边都系咁样啦，咁啊合理嘅，咁啊。虽然民事比较少见啦，即系呢啲告 fans 行为比较少见，因为真系要告嘅话咧，通常都要阻吓性嘅。你咁样和解嘅话，吓，虽然我都觉得呢个和解都唔高入咗冇乜分别，就算啦。咁总之就系、是、有个跟进啦。 好啦，跟住讲下啲香港嘅消息啦。嗱，自从不可抗力现象之后咧，好多日本嘅艺人咧就嚟香港搞活动。 咁咩啦？ 嗱明嗱，首先我熟悉嘅 E.D. 咧，咁就揾咗佢部长明同埋米仓千寻，咁咧佢哋香港开演唱会，咁就呢个就有关系噶啦。咁咧，另一间公司应该大陆嗰边咧就揾咗陈玲珠下，咁佢又嚟香港开演唱会，唔系 fan meeting 啦。至于啱啱嚟咗香港嘅小公友沙就琴日去咗啦，咁就佢咧就fan meeting 加埋 DJ 表演就算系特别啲嘅，即系我最初以为纯粹系做咩搵声优上嚟，即系典型嘅 fan meeting 啊，搵声优嚟吹水啊，玩下游戏咁样嘅。但今次咧佢有个小型嘅DJ 环节，咁就几 high 嘅。咁我亦都合照咗影咗相啦，咁就叫做还咗自己嘅心愿啦。咁以后咧，我应该都会更多呢啲咁嘅至少啦，未来一年不年至两年咧。都会嚟香港搞活动噶啦，因为其实琴晚咧，小公有三个 fan meeting 咧，好多中国落嚟嘅人。 我正想问，大概有几多比例？ 起码四成至五成。 一半咯，差唔多咯。你因为调翻转讲，你之前喺咩应该系广州开啊，都有唔少香港人上咗去啦。一样情况啫嘛，你两个咁近。 系啊，因为个场咧喺最近三个portal 咧个细场嚟嘅，咁应该用我实眼判断个场最多顶个坐400人啫，咁咧就九成满300多人到。票咧就最七个主大部绝大部分都卖700蚊嘅中价票啦，即系有7000名嗰、那个。咁大约有10多人，好似我啲咧就有合照，就俾个九嚿水就合照嘅。 抵啦，九嚿水。 抵啦，讲真。 有合照喎、哦。 系啊，有 单独合照啊，大佬。 系啊，合照加埋签名，抵到烂啦。 即系以前就中意喺上海搞，就系讲紧全国去上海都相对比较方便啊嘛。 但 系而家大陆唔搞得啊嘛，咁你咪喺香港搞，最少广州落嚟好方便，上海落嚟都唔系太痛苦，北京就可能痛苦啲嘅。其他地方就自己谂掂佢啦，你嚟香港都系咁样噶啦，好多人真。 大约我目视到咧，大约十零个系日本嚟嘅。几个澳门嚟嘅，我谂起码接近100人，即系一半啊，即系话应该有超过100人左右咧，系中国嚟嘅。咁点解去香港咧？亦都有唔少系睇晒两场嘅，同埋睇晒两场都独立嘅交卡送嘅，睇晒两场先有嘅。跟住个主持再讲，做一串笑话，你都几有钱嘅、哦。喂，大佬睇晒两场，如果你全部都系等埋好似1500蚊噶，700、700嚿水嘅话。 又唔系真系好咩嘅，有啲演唱会一场都要收你1000多2000啦。 咁你可能用阿 Sobi 啊，依个价钱唔知呢个价钱啦，好老实。咁依个就唔理佢啦，反正用阿 Sobi， 如果佢唔系喺企得开演唱会嘅话，我会非常震惊。 咁跟住就系、是、 咁我讲啦，好耐冇讲过个，唔系都唔系好耐啫，平均3个月1次，索尼最大滔天环节。 即系今次咧就都应该冇得玩噶啦，佢连电视都买鸠埋佢。 将 Barrier 同卖咗俾中国嘅 TCL， 即系佢嘅电视产业。不过佢嘅电视产业好似唔交 BVM 嗰啲商业嗰啲啊，系家用电视嗰条线嗰条 line 啊，主要系 Barrier 咯。但系佢有一扎商业嘅荧幕噶嘛 ，BVM 嗰扎即系电视台嗰啲咧，嗰扎应该唔包括喺度卖出嚟嗰部分嚟嘅。咁就卖嘅对象就系 TCL 大陆嗰嚿。应该嗱，根据大部分人讲啦，我唔系好肯定啊，呢个。日本纯日本血统嘅电视应该系全灭噶啦，咁但系 死剩，好似 Panasonic 仲有嘅，死剩 Panasonic 嘅 ，Panasonic 卖鸠咗啦， 系咩？哦， 即系冇啦，即系但系如果你将个范围扩展到荧幕的话咧，就仲有嘅。我用紧范山嘅，Emaya，我屋企第一部电脑荧幕就系用佢，30几年前第一部电脑荧幕就用范山嘅。现在呢一刻我都仲系用紧范山啊！呢一刻唔系啦，呢刻喺日本呢边用受求其攞个飞利浦嘅就算够数，系仲有纯日本血统嘅荧幕嘅，但系电视就冇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好 care 嘅，咁咪范山好难卖，不过调翻转好难揾。咁如果你要退求其次嘅，咁咪韩仔咯，冇得拣噶啦你。即系你几唔中意 Samsung 都好啦，冇办法噶啦 ，LG 咯。你真系好讨厌 Samsung 的话，咁咪 LG 咯。如果你又系即系韩仔又唔中意，中国人又唔掂，咁好似真系冇乜嘢剩噶啦，咁可能真系得翻范山噶啦，自己揾啦吓，总之，不过电视就真系冇计噶啦。 真系嗰句都系结论又系嗰句，索尼最大滔天，即系平均三个人，即系我每三会讲一句说话噶，平均会呢个真系呢个佢系话唔厌嘅。 即系点讲啊 ？Sony 嘅电其实尤其是近年已经好鸡肋噶啦。佢又唔似以前咁，我质素上就已经系海跑你几条街。而家咧就你话差一定唔系差嘅，但系值唔值呢个价咧，就连日本就系自己都唔买单咯。 同埋最惨就系咩咧？其实真心讲句，中国嘅电视机系唔差嘅，扣除咗某啲好离谱嘅事嘅古仔之外，质素系有保证嘅。即系以事论事，我从来都话我唔我中国嘢系我好嘢嘅，只要你揾得到嘅话，佢都有真系唔少好嘢。 咁仲有个嘅咩非韩系亦都非中系已经卖咗俾人㗎啦，嘅日本品牌 Shop 卖咗俾红海㗎嘛。虽然嗰个你话系咪中国呢，就我唔同你讲政治嘅问题 ,ok, 总之自己諗掂佢。 好啦，跟住呢就系啲 好似个礼拜要讲一次。 而家现在进行式嘅事件嚟嘅呢个系琴日开始札幌破咗佢有观察史以来一月最大大雪 ,111cm。咁呢这个事件是现在进行的，为什么就是什么呢？直至到我现在开着那个 Wheelcam， 佢先至停算。而咧喺嗱报啊，实际上啊，日本时间札幌0904，因为我始终叫札幌电视塔-7.2度，即说日日日 CM。 冻就唔系真系好冻，但系啲雪就好卵恐怖。 但系好乸大雪，嘅大雪程度系去到咩？连札幌都瘫痪嘅，成个北 JR 北海道全部停驶。 飞机就唔使讲啦，真系，但系 系啦， 铁路都停就真系几夸张噶啦。 啊，铁道停晒，所夜晚十有啲人拍咗片，夜晚12点，JR 札幌站仲好多人停咗喺度，走唔甩，因为佢酒店就kick 咗啦。又冇车走，咁佢去咗边咧？你全部呢就喺札幌站。 嗯、 凌晨12点喎，夜晚、嗯、平时呢个钟数12点，札幌站系冇人噶啦，已经。跟住所有车死火，个个落去推车，然后电车啊，路面电车咧，亦都停晒。然后成个札幌，成个新千岁空港，变咗真系难民营，个瞓晒嗰啲柜面啊 ，kick 度。北海道大学有个大学生翻学嗰时话。我系咪去咗俄罗斯综合大学啊？ 诶、哎，你睇下人哋俄罗斯嗰边仲恐怖啊！即系虽然你可以话、等位相宜啦吓，即系北海道变到走到西伯利亚咁嘅款，咁真正嘅西伯利亚点款啊？我嗰度哇、啊、根据建筑物嗰、那个啦，佢个建筑物应该系3-4层楼高嗰种屋啦。那个雪咧系冚到佢嘅3倍， 嗯 那个雪咧系好似浪咁样凝结咗喺上边，因为风一路吹一路累积喺度啊，然后佢跌落嚟啦，嗰嚿嘢啊系3倍嗰间屋嘅高度，好卵恐怖，即系我谂佢跌落嚟嘅话，真系可以砸死人噶，绝对可以砸死人，我下边应该系会撤离咗噶啦，我估，总之佢呢张相好卵恐怖， 因为我只睇啫，因为佢依两日咧啲片就喺度上传，啲真啊仲有啊。一定要讲就系成个高速公路完全瘫痪，因为车唔嗱电车、火车唔行，飞机唔行，咁大家揸车噶啦，你个个揸车，成条线咪全部瘫痪晒咯，塞到爆晒，即系话成个北海道而家系陷于停止状态，去到系连一个即系作为一个哎呀北海道人嘅我嚟讲都觉得哇好夸张，依个好严，即系严重程度系吓死人嗰只，因为历史上系最系观察史上面一月系未试过咁大雪嘅，今次系。咁啲我车站停晒唔好讲啦。咁日川市就-28.9度，今季最低气温，黐捻线。 即系我仲谂紧，因为我系有谂过去雪祭嘅，但系而家咁嘅状况，嗱我先讲，我仲未买，乜嘢都未订嘅，我就系惊，大佬咧到时即系咁样整雪法。即系先唔该你减价一成啊！我唔知道，应该减一成啩。 雪祭喂，我觉得你系担心搵唔到房子住住好过啦。雪祭 房咧就最多系贵嘅啫， 系啊，有钱解决到问题。 但系你上去又冇车又冇飞机，落去又冇车又冇飞机，系另一回事嚟噶、啊，大佬。 我就唔系太担心嘅，即系讲真，做你而家系咪做两个星期？但系佢都唔可能成，佢唔可能连续两个月咁大雪嘅。 咁佢可以， 不过系 中间又休息一阵，跟住同你讲二月头又嚟过，咁我咪濑嘢。我仲谂紧啊，但系嚟都嚟咗啦，即系唔去嘅话又好似 人生点去一次啦。虽然系游客，虽然系游客活动，但系去啦。 去过啦，十九几年前咪去过咯。 咁你可以唔去嘅其实。 嗰阵时咪就系雪祭咯。 我觉得系去唔去嘅，因为雪祭啊，佢虽然系话，虽然我成日话呃游客嘅，但系点样去一次嘅？ 因为衰地，我大不了咪就系去嗰啲咩胶囊酒店啊、青联馆啊嗰啲咧，你摄乜屈搭接摄入去都冇问题。 网包挨到啦，讲真，要真系嘅话， 系啊，所以呢个就唔能嘅，但系飞机飞唔到就好捻大问题啊！即系而且而家讲唔系讲紧，连火车都有可能唔开啊嘛。即系先唔讲，我唔系好想搭火车啊，老老实实，即系差，因为个价钱差几远啊。 火车系好麻烦啊，你要几麻烦嘅火车，同埋火车都会停噶嘛，火车依下先问题啊嘛。 吓、啊，即系我由福冈飞翻嚟，新干线20,000 yen，飞机7,000 yen，你话啦，即系住嗰边咧就大不了咪几倍咯。我而家见到现在订今日嘅话咧，22美金，但系如果系札幌雪祭期间咧。84美金， 预咗噶啦！我札幌住亲酒，札幌酒店平均12,000 yen嘅酒嘅一般酒店，基本上去雪祭嘅话，唔该20,000坐底，仲要搵到、啊。 即系4倍就有啲预比我预系2倍嘅啫，我冇谂到佢4倍。 两倍咧， 咪两倍， 四倍啊，大佬。 一万哦，咁四倍夸张啲。因为如果我净我自己搵开乐天嘅话咧，乐天嘅话咧，一般嚟讲，雪制嘅话，你平均以前一般嚟讲 JRN 嗰个万二万三 yen 嘅位嘅话咧，雪制嘅话两万二到啦，一倍到一次嘅价钱嘅，合理嘅呢、這个就雪制、鬼叫你雪制啊！ 啊，即系咁得知嘅，咁仲有时间慢慢睇一下，即系大不了就去再搵下有冇网吧。 系咯，份网吧咯，自由空间又有，入入房几间网吧，揾到嘅话应该有嘅，网吧仲有，网吧应该冇问题嘅。 好啦，跟住都系旅行相关嘅，不过就东北方轮角啦吓。 咁就台湾捷运，因为之前前上礼拜发生咗单嘢，尿袋着火事件，咁咧就话禁止尿袋，结果俾人闹趴街，黐捻线，火车禁尿袋黐捻线啊你！ 我第一问题凭乜嘢？第二点做？ 你咪飞机啊嘛，唔好傻啦！你飞机就话喺手啫，电车除非你话好似，除非好似中国咁样入入闸嗰时候有安检，出闸有安检，唔系话你点做啊？你点守啊？傻嘅啫！ 应该咁讲，哪怕系飞机都好，到而家为止，佢都只能话劝导你唔好喺机上边用尿袋，而实际实务上佢禁唔到你，佢连 check 都冇 check， 我非常之肯定，系当然因为我用紧啦。 唔系我好似我上次去闸房咁样，我坐ANA 咁样，我攞尿袋出嚟，我攞尿袋出嚟，讲嘢都冇理我噶。 系啊，佢根本就唔理，佢系望到都唔理，即系佢唔系话我佢话唔俾，但系我都系咩？系佢望到我用紧，佢我望到佢望紧我亦都望到佢望紧我，因为佢要检查安全带嗰啲嘢嗰阵时，肯定望过嚟噶。你望紧就住我用紧个尿袋噶，佢唔理嘅。虽然我已经谂好晒个说辞啦。如果佢话有咩嗰时候，大佬你自己本身个 USB 用唔到啊嘛，你一系同我调个用到 USB 嘅位俾我咯，我已经谂埋个台词噶啦，但系佢又唔理我，咁咪由得佢咯。连飞机都只能系规定上写纸面上唔俾，因为调翻转讲喺现纸面上，你个尿袋都要更新嘅，唔可以放喺上面个架度噶。有几多人守过 啊？冇守过，我成日我 飞机都做唔到啊！你捷运即系地铁咋，大佬？ 我个尿袋啊，经常性有时唔记得摆喺个背囊度，掟喺相机啊，都系咁样啦。你唔冇咁我冇叉，冇叉你呢样嘢嘅，叉住就嚟，叉住就唔得。但系你冇叉嘅话，摆上去我觉得 O K 嘅一样嘢。 咁你正常都唔会喺放喺上边就叉住都唔合理啦。你叉住即系而家要用，你梗系身边噶啦。不过点都好啦，总之就系、出嚟俾人屌捻到开花，跟住缩咗。佢话唔好意思，之前讲得唔够清楚，好明显系缩啦。但系不过算啦，总之佢就话我哋只系劝导啫。跟住都仲继续俾人屌，佢话唔系，我哋原则上就唔建议你使用。咁啊，劝导都唔会劝噶啦，唔会烦噶啦，剩咁嘅都系好正常嘅啫。你谂下。地铁有几多嘅人工作人员啊？有几多人手巡查啊？即系嘥鸠气啦！真系 又系我成日嗰句咪玩啦、啊，即系我呢个我呢位老朋友成日讲句咪玩呢种情况，做唔到嘅嘢就 攞出嚟讲啊！真系 好啦，跟住又系 AI， 又轮到 AI 啦，相关啦。咁啊，首先一个就唔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应该系第一个用 AI 生成嘅动画网站，动画即系影片啊。嘅網站個服務 Animo 應該咁調啦，宣布停止服務一年都唔夠，咁我收咗皮啦。雖然佢收皮理所當然嘅事嚟嘅，佢第一首先佢最初係第一個呢啲咁嘅平台去俾人用而唔收錢嘅，呢個第一個。二佢當然唔係指完全唔收錢啦，佢有啲咩付費功能啊，等你去生成多啲啊，嗰啲快啲啊嗰啲嘢啦嚇。咁但係佢可以基本可以無料使用咧，因為之前係講緊你 Sora 嗰啲嘢。你就算试一下都要收钱噶嘛？呢个第一代出嚟，咁原因你都好简单啊。佢用嘅系《永远大梦 2.1 即系最早嘅开源 AI 影像模型，但系佢只系纯粹套嗰个皮嘅啫。咁最初咧，佢系俾 A 咯嘅，咁嗰阵时仲好好玩嘅。咁但系后屘突然间就唔俾 A 咯了，咁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到谷出嚟，咁啊上位替代品系冇错，谷唔系最优秀嘅 AI 影像平台。但一嚟佢就开始俾 A 咯啦吓，虽然后尾都唔俾啦。二嚟就系佢个效果一定好过你用呢啲因为嗰嚿嘢咧细起嚟可以塞得落一个家用 display 嗰度嘅，佢用嗰个模型系一个开源嘅 AI 模型，系运源大名好似系腾讯定系阿里巴巴，唔记得咗。总之系佢拱出嚟嘅模型嚟嘅，理论上如果你唔嫌烦嘅话咧，可以塞落自己个家用 display。佢啱啱出嚟嗰时有另一个优势，就系啱啱嗰阵时嘅运源模型要相当嘅 VRAM 嘅要求，因为嗰阵时好似用8 bit 嘅， 即系八位元嘅，咁而家后屘有四位元嘅，就可以出现就变成佢食 VRAM 嘅情况，可以少咗好多。虽然会慢，但系最少行得喐，甚至可以八 G VRAM 嘅 display 都行得喐啦。咁八 G VRAM 都冇嘅，你真系冇同我讲玩呢嘢咯。即系之前好似系三廿二甚至廿四先可以行得喐嘅，咁但系后屘而家就可以用细咗，变成就系大家都可以自己行，而且佢亦都用唔到 LO 啦。咁啊，最终咪死俾时代抛弃咯。虽然呢嚿嘢望起嚟好似好日本，成件成个睇真系，即系你见佢网站啊，佢自己 Twitter 啊嗰啲嘢，全部都用日文写嘅。但系呢嚿嘢系中国人 CEO 嚟嘅，咁到底系润日的，即系佢哋中意咁叫啦，润日的嘅中国人，定系中国嘅嘢扮日本人咧？我唔知道。总之佢而家就一年唔到就收皮了，咁啊，并不可惜咯。有谷嘅话，边个要用你啊？调翻转讲。即系，总之睇一睇啦，姑且睇一睇啦。 系咁样，咁讲到谷就有 XAI 啦，即系话 之前咁就老马就公开咗一部分嘅演算法，咁而家咧佢就公开咗全部嘅演算法了。 系啦，真汉子走数时间 啊，佢成嚿将佢掟咗上 GitHub， 咁啊又都少少分析下啦。我最意外嗰部分咧就唔系佢演算法啲规则如何，而系佢真系用紧 XAI 即系谷啊协助佢去搞演算法。我之前是有同人讨论过的，大家认为不太可能的，主要不是在于能力问题贵啊。 我觉得他是会可能，即我觉得以 Elon Musk 的作风来讲，他是做出的，对他讲做了先讲贵，反而即可能他不是成本，但他做了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出来的嘛。 你用 LM 去做这些判断呢，的确效果很有可能会好过纯程式去判断。但是个价钱是百倍计啊，个成本啊，个运算成本是断百倍计啊，是几恐怖的。我不知道他到底用了几多入面，如果全部都是用谷去计的话呢， 那不可能啦。 那就是跟几百倍，如果他是纯粹部分核心的话呢，都是那一部分都是几百倍的，但整体来讲可能没那么贵啦。但是总之就很贵啦，我有点意外的真是。那然后他入面如果大家有关心的都提少少啦，佢关心嘅部分就唔系话你件嘢有几咁优质，虽然优质嘅内容系有机会提高佢嘅嘢嘅，不过就唔系直接嘅，而系间接嘅，即系佢唔会评估呢个嘢系咪优质嘅，因为佢睇嘅同 YouTube 有几分相似嘅，就系、是、停留时间，你督落个圈入边督几耐，睇几耐，同埋有几多互动，呢啲系最核心嘅规则嚟嘅。另一样咧就系佢个评分标准，就系佢会估某个圈到底。你中唔中意？中意嘅意思就唔系话纯粹话你真正系几中意，其实一样都系化翻为啱啱嗰个嘢。你又会有几多互动，有几多停留时间去估？即系我谂，最近大家成日都会有人有个讲法就系、是有两个好好明显嘅嘢，就系、是、一扎用 AI 生成一大铲文字出嚟，然后就主要简体文啦、啊、一大铲文字出嚟，讲完好似冇讲嘅废话咁样嘅。一种有人噶，另一种咧就系、是、有多你见到啲图咧，张图本身系断绝和重咁样嘅，佢要你笃入去个圈入边，佢就会垂直排列咗出嚟，变成一条长条的。呢两种嘢都系大量出现喺 timeline 度，我唔知道大家系咪都系咁，我听唔少人提到都系咁样嘅，所以应该唔系我一个嘅问题嚟嘅。咁点解会咁样咧？就其实两个情况一样嘅，前者长篇文章，如果你肯睇落去嘅话，咁你咪睇好耐咯。如果一张图嘅，即系难听讲句，两秒你就扫过去啦，你甚至唔会督入去。但系如果你有一个文章嘅话，因为正常你 timeline 出现嘅话，只会有一小段出现噶嘛，后面系继续阅读，你要揿落去啊嘛。第一，你就会有个互动喺度，你要揿落去睇咗佢。第二，因为好长嘅文章嚟噶嘛，如果你睇晒佢，要一段时间噶嘛，两三分钟都可能要啦。如果系好长嘅嘢啊，咁有冇用就另一回事。咁啊，你知呢个 AI 最上线就生一扎咁嘅嘢，似是非嘅嘢出嚟啦吓。咁但系时间同互动提高咗佢个加成啊，咁佢所以佢咪经常会出现喺个推荐 timeline 度咯。咁后者就一样情况啦，就系、是、以前你睇图咧，就系、是、你 timeline 碌过就得噶啦，你唔需要停喺某一样嘢嘅。虽然你停喺你唔使揿落去，你直接停喺嗰度，佢都会 count 呢个时间嘅，但系远唔够你揿落去嗰一下互动，然后当然你仲要碌啦吓，系远唔够呢样嘢啊。所以会变成呢一类嘅嘢就会大幅咁相对平常嘅图啊，会大幅增加咗佢个加成，令到佢数据会好睇咗。 一嚟就係容易出現在你上面啦、 嗯、 二嚟就係對畫嗰個嚟講啊，即、就、係、是、發布嗰個嚟講啊，佢、 嗯、 都容易去傳開咗佢。所以點解咁多呢，就是、因為任何嘢只要佢有咁嘅演算法青睐效果、嗯、就會帶領人去做。無論佢係真係知道定係欸好似好流行跟風，然後發現幾多人睇喎、哦、都好啦、嗯、兩者都會令到佢大量出現嘅。所以都是关于演算法事，即是你理不理个演算法，演算法都影响你的其实。然后就还会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小圈子。那即是你即是譬如你是喜欢美少女的，那他就用好多美少女给你。即是譬如我之前因为我点过啲 A 罗曼在那些广告，他现在是这样给啲 A 罗曼给我看。搞到我之前咪同佢讲，喺路上俾个比较 friend 夹我，你喺街上面睇 L 曼，唔系我睇 Twitter 啫、嗯，但个 Twitter 派啲 L 曼俾我唔关我事，其实系关我事嘅，不过唔紧要啦，坦坦明嘅。剩翻嗰啲咧就相对就系之前高讲过啲账号信用啊，啲流量编号啊嗰啲嘢，呢啲就之前都有讲过啦，咁所以人哋公开晒俾你噶啦，如果你真系有心钻研嘅，咪钻研下咯。咁、嗯、如果你真系在乎呢啲嘢，真系 care 呢啲嘢。咁啊，顺便澄清一个，好似喺 Facebook 定唔知边度喺度流传嘅，话 Twitter 派钱系讲紧普普通通一个几万 follow 嘅人都有几千蚊美金嘅，呢、這个绝对系假嘅。 咩可能啊？谂到啦，傻嘅真系。 唔知点解有人传话有咁嘅事俾我见到咁啊。当然喺 Twitter 入边有澄清啦，咁但系我呢度都讲一次啦，冇咁多。如果系一个几万到十零万人科嘅一个普通嘅账号啦，大概每个月会收到几十蚊美金，不无小补，但系都系绝对唔可能靠佢食饭嘅，叫做每个月请你食翻食餐好嘅系咁多噶啦。 唔系每个用网络最终讲嘅就系咩啊？请饮杯咖啡咯。 咁又唔止一杯咖啡嘅，几百蚊都几百蚊港币噶，一千几百啦都有。咪食餐好嘅都冇咗啦，两餐一餐两餐好嘅冇咗啦， 冇咗咯， 即系绝对唔系佢哋讲紧啦。 咁唔系咁讲真，除非你去到好似罗马路，即系最好有名嗰位转会大神啊，即系足球圈里面最好有名嘅转会专家咧，罗马路嗰个 level， 唔系嘅话，一般嚟讲多几廿蚊美金啫嘛。但系佢哋搵得多，佢哋搵得多就另一个问题啦。咁人哋有本事， 总之就澄清翻冇咁多啦，但系提确位啫。 系咯。好啦，咁今个礼拜就以上差唔多啦，咁睇下你去唔去咗成北海道啦，同埋都系嗰句，我到个月都系出唔到嘅，我对粉圆完全冇期待嘅、嗯，我只系甩硬尾。 我估嘅系三月啫，三月内出到我都出到个嘢啦。 咁祝你好运啦、嗯，我就我睇下三月应该都唔会啦，但系我唔会特登为咗粉圆去日本睇嘅，我未住，反正香港实会上。 嗯、 好。咁今日话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